以下是广告时间。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海参呢是营养非常高而且非常特别的一个营养品了， 北京老百姓都特别喜欢现在 是因为每天的吃根海参呢、好多老年人呐、小孩啊甚至上班族呢都这么做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变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大家开始注重身体的健康，开始注重营养的补充，那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挺好呢，海参不错啊，家里的老人也可以吃，男人也可以吃，女人也可以吃，孕妇也可以吃，所以慢慢的这个海参呢从古至今流行起来，到的时候大家吃不起，那都是古代的皇宫贵族啊，达官显贵们、富商巨贾们去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咱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咱们也有机会可以吃点海参了。 而且确实海参当中的一些什么海参粘多糖啊， 对， 海参皂带呀、 是的，是的， 精氨酸呀、等等， 精氨酸、赖氨酸这些海参的这种各种的氨基酸、特殊的营养物质，它对于人体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营养的一个补充的，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反正有条件呢，就天天吃。 没错。但是说到这个海参呢，也并不是说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类型的参，你任意选一种参的吃就能好。这个海参的话呢，它还是自然生长的那个参呢，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丰富一些。 这一个说起来呢，就跟大家咱们就得说一说了，说这海参是怎么回事。海参给大家简单说说呢，有人说几千种啊，有人说几百种，光能吃的啊就得有三四百种，据我了解到这个海参。可是呢这些当中呢，你说真的有营养的中国人认的是什么呢？刺身。这身上有那个排刺儿的，咱们刺身咱们认的是什么呢？咱们呢还在黄渤海海域的这一块的刺身，因为这里面的洋流啊，这里面的特殊的这个海洋牧场啊，它的情况比较好，所以呢大家认的是这一带的参会比较好。那么您就记住了，那么要吃咱们挑这个海刺身。而且这个海参呢地球上几亿年了，可是呢海参依然能活到现在，所以它呢是一种身体结构非常单一的啊，营养结构呢就是比较原始，比较原始的这种营养结构呢它就更易于被我们吸收啊。而且它这个生命很神奇的，您比如说唰中间给一刀，过俩月人家分出两条海参来， 对， 生命力很旺盛。但是人海参你想它自己对天敌的状态都是见着天敌过来要吃的，把自己的内脏吐出去，你吃吧，你吃饱了，然后我逃走了，我回去再长一套，所以它的再生繁殖能力就特别强，对吧？那么这样呢，才保证大家说我们说这个要用海参来去给大家去营养啊。那么吃的是什么呢？刚才咱们说到了深海的这样的刺身啊，才是真真正正咱们老百姓说这种营养的好海参。而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这个刺身呢，又比普通的啊这种的海参呢又要好很多。这里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刺身的等级了， 没错， 对吧？ 其实呢，我们可能了解不是太多，但是呢，经常接触呢会知道一二哈。比如说这海参的话呢。有人工养殖的， 有啊， 当然有一些呢就是天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生长的。 这个跟大家也得解释解释啊，什么叫做吊笼啊，什么叫做海参圈养啊？因为大海当中啊，有的时候闹个台风啊，有的时候闹个赤潮，有的时候海洋温度一变化，盐碱度一变化，你可能这个海产养殖咱们就可能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降低这个风险呢？有很多人就在这个海岸上 挖一些这个叫海参圈、水泥池子，咱们说白了就是很大的水泥池子，撒下这个海参苗，然后里边呢让它去成长，把那海水用一泵给叫上来，在这里去成长。这毕竟在岸上嘛，搭个小棚子，所以它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这样的海参的方式呢，它不符合正常的海参的生长规律。 嗯， 正常的海参应该是在什么地方生长呢？像咱们说水深得三四十米，这时候这个水啊，它的压力啊，水增加一分增加一米，它的压力是要增加的。它水压够，它生长起来它那个肉质就紧实，在这个环境下去生长。然后呢它是活水，可是呢我们一旦海参圈，如果大家去看过的话，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海参圈的，它挖个半米啊，八二公分到头了，那么它的压力不够，压力不够呢，海参一年它得休息两季啊，它夏天得睡觉，冬天得睡觉啊，它叫冬眠夏眠的时候呢，所以呢这个海参呢肉质就没有那么紧实。再还有一些呢，在这个海参岸上养殖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呢这个为了让它快速成长呢，就给它饲喂很多的饲料，所以那样的海参呢它的肉质不够紧实，这就是属于咱们说的低端海参，对吧？还有刚才您说到了，说这个再好一点的，说普通海参是什么呢？叫吊笼养殖。 嗯， 什么叫吊笼养殖呢？这到近海岸了，海参还是三四十米的成长，但是它跟那个养那个扇贝，大家看过一个笼子一个笼子的，海参是趴在礁石里边的，一着急还钻海泥啊海沙里边去呢啊。但是呢这个吊笼养殖呢，把海参完全放在那个笼子里，就是让它长，就是快速的长。但是海岸当中啊，近海的海岸我们知道呢，往往这个水质呢是不如深海的，您去深海里边看那个蔚蓝蔚蓝的水特别清澈，但是您在近海岸呢海水相对比较浑浊。但是这种的海参呢，毕竟是在海里的活水长，那么人呢也可以去饲喂它，去投一些料啊，就比那个海参圈里面这个要好得多了。那么这种呢就是咱们叫做普通海参。那么市场上真的我们说好的海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叫做用这种自然水域自然成长的这种环境下让它慢慢长的这种的刺身，这才是接近于海参的生长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把海参苗那小小的海参卵撒在那片海域当中，自己沉底儿自己长去吧，到时候潜水员下去一个一个把它捞出来，那基本上那就是完全符合海参正常的那个自然水域养殖这种状态，它符合自然大自然自然规律的淘汰的状态，那些抵御不了自然环境的那些海参自然就淘汰了，就化了， 就是自生自灭。 哎，留下来的一定是强壮的，这是自然法则的一种选择。那么这样的海参呢，各个营养物质呢，这里边才是丰富的，才是强的。 所以不同境况的生长的海参呢，它的口感营养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但是今天呢咱在咱们北广平台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把关好了，今天咱们是真正的渤海湾的，而且呢咱们是渤海湾的外海海域，外海海域水更清，那么水更清澈，在这个自然海域当中，让它自然海域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这样的海参，所以呢您看它的刺儿是非常非常的浓密的，那种小刺型的 挺多的。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今天说这样的刺身您在吃完口中啊，你会发现它在这种经过大风大浪经过大自然的搏击之后，那个肉啊特别有嚼劲儿，那个肉啊吃起来之后特别的那个 Q 弹，哎，这样的海参呢才是真正的好海参啊。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说怎么吃呢？第一，先跟大家说怎么吃之完，我先给您做一个保证啊，天然的自然的海域成长，制作加工当中啊，您放心，咱们也是这种即食海参冷链给您送的啊，不添加盐呀、糖啊、各种添加剂呀，遵循这个本身海参的原始的味道，而且呢，拆包即食，拆包即食。那么包是多大一包呢？我们这一包当中啊是9到12个不等啊，一包当中是200克，9到12个不等，一共给大家有多少包呢？跟大家说，一点不夸张哈，18包。 哦，18包， 十八包， 那真是不少。 咱们说9到12个，咱们按10个来算， 那就 180个。我们按少的说9个来去算，那么可就是162个。您自己算算，少啊，怎么也得是在这个170-180头左右的。您想想，这值不值？但是得看多少钱，是不是，周老师？ 对呀， 今天 你这个160多，差不多快小5个月了。 对呀，你天天吃啊，这基本半年的量就差不多了吧？ 对对， 对吧？多少钱呢？不卖关子，我们今天999块钱。 哦，那这个价格还真是优惠的程度是比较大的， 不足1000元，您拿走18包，相当于拿走160-170头的这个海参。咱一天来一根，最近说是我也，哎呀，我最近馋，我来两根行不行？随便吃，这价不就合下来了吗？ 而且它本身是自然生长的，每一根海参呢，它的重量略有区别。 哎，为什么说九到十二头呢？ 对， 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 是的，所以这个大大小小它是有区别，这才是正常，这才是保证它是在这个自然水域生长的。但是今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周老师，今天人家这个海福隆的品牌给大家一个特殊的礼物。 哦，还有什么 礼物是什么？送大家二两的牛排啊，送您十片儿。 嚯！ 十片二两的牛排带走，100克的有十片牛排，再加上我们的这160-170头的海参，而且呢还给您爆汁送您40袋，加起来990有， 值了值了，真值了啊！如果呢您要是每天吃海参的话呢，这个组合真的不要错过， 特别划算了 啊！对，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福隆海参啊，这是海刺参， 海刺参、 是这个自然生长的， 对， 所以刚才呢已经特别强调了它的口感呐、它的这个营养程度啊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而且今天呢咱们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合适，200克一包啊，也就是4两一包， 是的， 这一包里呢大概有9到12头，给大家一共是18包啊。那如果咱们要是按这个十头算的话呢，18包，那还180头呢 啊！对，所以大大小小它都有， 对， 平均下来9到12头这么一包啊， 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赠品，就是牛排啊，它一片一片的，咱们是100克2两一片，给大家10片， 10片牛排、 另外还有爆汁20克一袋，给大家40袋， 40袋。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得到的那个提货券呢是 3999， 但是今天我们实际拿走的价格呢是999， 还送10片牛排， 哎呀，真的是合适， 还送40个。 哎，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也不要误导大家哈，都老觉得哎呀，海参吃了好，这么好那么好，但是你一定要挑。吃对海参 是对的，哎，是对的。 你要说吃那些什么市面上挺便宜的那种菜参呐、等等的黄玉参等等，那个只是吃一个口感。 您吃那个黄玉参呢，咱们还有那个叫梅花参呢，一发发起来老大了。那个南海还有一种长得更大的叫球参，哎，那个球一样的，真的它就叫球参，特可爱啊。但是这些海参呢，你和饺子馅里。哎，您这个6个3鲜的时候啊， 当菜吃哈， 把它当个菜吃，这没毛病啊。但是您说真的，您要吃营养，那么吃呢就吃这个刺儿参。今天这个刺儿参您会发现啊，非常的紧密，非常的结实，里边富含很多的营养，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海参皂带、海参皂苷、尼克酸、牛磺酸啊，等等这些各种的氨基酸。您说这东西我吃完了之后立竿见影，这不太可能， 夸张了。 但是它。的是什么、就是长期的一个养护， 对，慢慢的调理。 以前咱说咱是花这个钱多，咱吃的时候有点心疼，但我今儿刚算了一下，您知道吗，和5-6块钱一根儿， 还真是 一天哪省不出这5-6块钱、咱吃海参，吃刺儿参、吃的是这种自然海域生长的秘密的刺儿的这样的刺儿参，您这钱花的值， 是 地方啊。 其实平时呢吃它海参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是的 啊。尤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海参呢是纯粹的自然生长， 自然生长、 海刺参。今天这个组合呢，海福隆海参咱们是200克，是4两一包，给大家一共18包啊、每包里边呢大概有9到12头。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呢，就是直播期间啊，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呢，还有牛排100克，也就是2两一片，给大家10片牛排啊。另外还有爆汁20克一袋，给大家40袋。那么如果你要是订上以后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3999， 三九九九啊。 但是今天